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6集《生气三》。定京城中的临安侯府比起两年前的花团锦簇显得冷清了许多，再也不是来来往往车马如龙，来拜访谢鼎的人也是一日比一日少。没办法，自从谢景行死了之后，谢鼎便好似对朝廷之事失去了兴趣。原先最魂的令先皇都头疼不已的簪缨世家谢府，终于还是失去了精气神，再也魂不起来了。而如今谢家还在仕途上爬的便是谢长武和谢长昭二人，这二人虽然不及当初谢景行令人惊艳，倒也有几分本事，若非是庶子身份，想来应该爬得更快更高。即便如此，到了如今这样的升官地步，也算是让人叹惋了。谢府里，方氏正将新做好的衣裳交给谢长武。方氏如今年纪都已经年近40，却并未显出太多的苍老之态。同玉清公主出身皇家的典雅大方不同，到了如今，方氏身上都保留了一些仿佛江南女子特有的小家碧玉，说话亦是轻声慢语，柔和有加，让人一见便忍不住怜爱。这样的娇柔风情，也难怪当初临安侯谢鼎在有了玉清公主这样的娇妻之时，终究还是上了方氏的床榻。方氏开口道， 这是今年新出的料子，让裁缝给你们兄弟二人做了些冬衣。定京城日日冷了，你们整日在外走动，不要着了风寒。 谢长武伸手接过，说道， 谢谢娘。 心中却想着别的事儿。 你弟弟的衣裳也在这儿，听说长昭与人出去打猎了，怎么这么久都还没回来呢？ 方氏埋怨道， 侯爷昨日还在与我说，长昭之前心心念念要去吏部，本想带着长昭去见见吏部侍郎好好说说话的，结果这几日长昭不在，唉，只得辜负了这个机会了。长昭之前都想着上进，怎么如今却又想起玩乐了？ 谢长武勉强笑了笑，说道， 啊，三弟也不竟然是玩乐，只是最近风雪大，天气冷，大概是打猎一时不好出山，所以才耽误了，过几日就能回来，到时候再让父亲出面请吏部侍郎赴宴就是了。 闻言方氏有些紧张， 风雪大会不会封山？长昭不会有危险吧？ 怎么会呢，许多人一同跟随着，都是经验丰富之人，娘放心吧。 方氏这才放下心来，拉着谢长武的手说道， 娘如今就只有你们两个依仗了，老爷对我这么多年都不冷不热的，当初又有谢景行压着你们兄弟二人，看你们受委屈，娘这心里也是难过得很。熬了这么多年，好在老天有眼，想他熬死了，如今这临安侯府里再无可挡你们前路之人，你们唯有不停地向前，将过去那些嘲讽我们母子的人都踩在脚下，等日后便是令侯爷也无法忽略你们的功勋，为娘争个诰命。这样一来，没有了庶子的身份，整个临安侯府都是你们的了。 方氏说这一番话的时候，虽然仍旧是轻声慢语，却终究是带了几分不甘和怨愤。想来这么多年，他都是压抑着自己这些愤怒而过活的。谢长武道， 放心吧娘，既然老天都让谢景行死了早，说明老天都是站在我们这一方的，终有一日临安侯府里是我们母子说了算。 方氏点了点头。等送走方氏后，谢长武回到屋中，有些烦躁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步。 与方士说的那些话自然是应付。应付方士容易，毕竟方士只是后宅妇人。可是如今连谢顶都隔三差五地问起谢长昭的踪迹，就有些大事不妙了。谢长武自从那一日随同谢顶出门赴宴回来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谢长昭的踪迹。若是如此便也罢了，也许谢长昭是临时有些什么急事离开，可是连密室里的人也不见踪影，这实在是让谢长武胆战心惊。临安侯府里的密室是谢长武和谢长昭兄弟二人自己建出来的，还是费了好一番周折。那些建造密室的工人们最后全都被谢长武灭了口，所以整个侯府内除了他们兄弟二人，根本不会有别的人知道出口入口在哪儿。谢顶都不知道，更不用说临安侯府以外的人了。起初谢长武以为是谢长昭带着沈庙出去了，也许是找到了将沈庙运往窑子的方法，也许是谢长昭有其他的打算。可是等来等去，等到的却是沈庙被荣幸公主送回沈宅的消息，谢长武当即就感觉到了不好。沈庙得救了，那消失的谢长昭去了哪儿？那些人是在密室里劫走的沈庙，可是密室里并没有打斗的痕迹，甚至根本不可能有别人知道这里的密室。会不会是谢长昭带着沈庙出去的时候被人发现沈庙被救走？可是荣幸公主的说辞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谢长武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，无论如何都是错的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任凭谢长武派出所有的人去寻找谢长昭，都没有任何下落。不仅谢长昭的长时间失踪令人怀疑，秦国府邸上明安公主得知了沈庙被救回来的消息后大发雷霆，让谢长武赶紧去府上。谢长武只得暂时编写理由安抚住明安公主，可是纸包不住火，明安公主终究会爆发的。谢长武急得嘴角都生了燎泡，他披上外袍打算再让人在定京的各个角落里搜一搜，忽然扫到桌上有一封信。这信不知道是什么人放在他书桌上的，可是谢长武的书房从来就不让下人小厮进去，旁人进不来。他先是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并未瞧见有人，拿起信来拆开看，入眼的是一行熟悉的字体，竟是谢长昭的字迹。谢长昭在信里说，他那一日本想带着沈庙出去寻窑子，谁知道半路上遇着了官兵，不得已只得藏身在万里湖畔的一处民户之内。这些日子沈庙回沈宅的消息其实是沈信和荣幸公主合谋的一个骗局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掳走沈庙之人放松警惕。表面上瞧着沈家军和官兵已经停止搜捕，其实私下里却全然没有放松查找，所以谢长昭不敢带着沈庙轻易露面。而眼下明安公主逼得急，倒是不如在今夜子时就将沈庙卖到万里湖的坊间内，不论如何先折辱了沈庙，这样一来明安公主也会高兴，最好是让明安公主也一同前往观看，来弥补他们兄弟二人中途的失手。看完信后，谢长武却是信了七八成。一来如信上所说，沈庙虽然说是被荣幸公主送了回来，外头也传得沸沸扬扬，可无论是当日送沈庙回沈宅，还是沈庙回去之后，都未曾在外头露过面，也就是说众人并没有亲眼瞧着沈庙回去。既然如此，沈信为什么不让沈庙在外面露面，以澄清得更加真实呢？会不会是沈庙根本就没有被找到？二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信上的自己就是谢长昭的无疑，甚至还有谢长昭和谢长武秘密的交流方法。谢长昭在外头即便是在官场，自己亲自写的文书也是寥寥无几，若说是仅凭着那点东西想要模仿谢长昭的自己是不可能的。若说是有，便是小时候谢长昭在家里练字的时候府中废弃的书稿， 那些书稿堆积了许多，若是谢景行在世的话，也许能够临摹出谢长昭的字迹吧。且不说谢景行有没有那个心思去临摹谢长昭的字迹，便是有也不可能了。谢景行死在2年前的沙场上，尸骨无存，这世上没有人能再临摹得出谢长昭的字迹了。谢长武想了想，走到桌前铺开纸，提笔开始写信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